浇到炙甘草汤，然后呢地黄这味药，我们起了个头，很粗糙的跟同学大概讲一下，古时候的地黄呢用的是新鲜的生地黄跟晒干的地黄，那到了唐代之后就多了一个东西叫做熟地黄。那我们现代呢要用地黄来滋补这个身体的这个阴虚啊，或者是肾虚的话，那我们现在用药都是用熟地黄，而这个晒干的这个干地黄呢，我们现在都是拿来当作是凉血的药，就是当这个人他身体有一些发炎的症状的时候啊，会拿干地黄来作为就是来清血热啊。那如果同学有看外面的医生的话，我想外面医生在治疗一些妇女病啊或怎么样的时候，看到有上火的时候啊，开干地黄的这个开，他会写生地啦，但是药材店就是买到干的地黄，因为新鲜的生地现在已经一般是买不到了。那就是这是常常这样子用的。那可是呢，当我们的地黄啊进入了现代的这种使用的习惯之后，其实在唐代之前的古方的世界的中医在使用地黄的时候，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着眼点，其实在现在我们用到的这个时候啊就越来越少了。那我们来看啊，古时候的人是如何在看待地黄这味药的呢？那我们来看一下《神农本草经》怎么写它啊。它一名地水，然后还有一个名字是这样子写的，写作这个夏啊，就是草的下面。那为什么要强调它是这个草的下面呢？就是这种药啊，在我们的这个中医的这个种植的这个领域里面呢，会给它一个类似于杀手的封号。地黄呢是我们中药材里面呢所谓的最会拔地力的药材啊，就是当我们一块很肥沃的田地种过一次地黄之后呢，它就会贫瘠十年。那另外一位很会拔地力的药材是马子仁啊，马子仁也是很会拔地力的药材。那这个用了一次地黄之后呢，据说原来是很肥沃的土壤啊，第二年就不行了。那第二年只能种什么呢？只能够种牛膝啊，牛膝这种很不要营养的药草。然后呢，再两年呢，可以开始种山药。然后呢，种到第十年的时候呢，才可以再一次的种地黄。如果你要连续的种地黄的话，那接下来种出来的地黄都几乎不能用。帮我关小声一点哈，我这个音量太可怕。那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药材，所以它叫做地髓，就好像这个土地里面的这些精华都被它榨干了。那如果我们以一个滋阴药的范畴来说的话，我们说中医的这个补阳药，如果是或者是补气药，如果你要拿西医的一种化学分析来看待它的话，那直到今天它都还是处于玄学的范围。因为补阳药补气药是吃下去之后，这个人他的身体会有一种能量上的提升，而人体的能量这件事情到现在都还是一个非常形而上的东西。可是呢相反来说，滋阴药，我们说阴就是物质嘛，阳就是能量。那滋阴药的话，它通常就会有可以分析出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那像是地黄这个药材呢，如果你拿到这个化学的实验室里面去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说它里面含有很多种的矿物质啊，尤其是这个黑黑的颜色，据说是含铁很多，所以呢它用来当做补血的药材是有意义的。那像我们中国人补血，如果不是用地黄的话，古时候就是要用硬丹了。那这个硬丹是把那个铁 喷上醋以后生出来的锈，就是他们好像那个氧化铁有分成三氧化铁跟二氧化铁啊，就是喷上醋的那种才能够被人体吸收变成补血的药，就是那个铁锈拿来当做补血的药啊。矿物药里面是用硬丹，那植物药里面就是用地黄啊，它含的这个矿物质是特别的多。那所以你也看得出来它这样子的药性，所以才称之为地髓，才称之为下，因为它这个草的下面非常的有力道，就长得这样肥肥的啊，然后什么土地的营养都被它吸进去了。那么，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有一个延伸的议题，就是地黄它既然是把土壤里面的好东西都吃干抹净，那地黄为什么不是一个属于土的补脾药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有可能的东西。所以虽然我们一般说地黄晒干的颜色是黑黑的，然后呢色黑就入肾了，而且它的补肾的效果因为非常的显著，所以我们会承认地黄主要的药效是在于补肾，那再加上熟地黄而言它会有逆格的问题，所以一般人好像比较不会把地黄联想到跟脾胃有关。可是实际上地黄在很多状况之下其实是对脾胃是有帮助的。像历代的中医有一句话啊，或者是倒过来讲，或者是顺着讲，就是他是说胃跟肾的关系，就是有一些说法是胃是肾的门关，有一些说法是肾是胃的门关。这个其实这样的论点在地黄这味药上面是比较能够看出来。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说肾这个脏是专门替五脏藏精的，对不对？五脏的好东西到最后它的这个精华要由肾来保管。那如果你的肾很虚的话，它不能为五脏藏精了，那你的脾胃要吃什么也没有用了。因此呢，当一个人肾很虚的时候，他的胃口是不太可能好的，因为他身体会觉得吃有什么用，那所以就不会，胃口就不会开，所以一定要肾很够好的人胃口才会开。所以虽然我在这个课堂上啊，东一点西一点有跟同学介绍一些补脾胃的药，但是还是可能会有同学在使用的经验上发现说，哎，怎么这些补脾胃的药吃来吃去啊，都不觉得我的胃口有变好，消化能力有变好。那如果是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那或许就是你的肾太虚了，那就要用补肾药啊才会好起来。那因为我想在台湾接触到的一般的人，肾虚的人的比例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这胃口不好啊，有的时候要想一想是不是有这个肾的这个路径存在。那当然这个滋阴药它如果要拿来直接补脾，只要处理掉逆格的问题它是有效果的啊，就脾阴虚胃阴虚都有可能用地黄补。那我们今天这堂课会介绍到的后面的什么一贯煎啦，还有现在在介绍的这个炙甘草汤啦，还有之前介绍过的麦门冬汤，麦门冬汤当然没有地黄，但是麦冬也是滋阴药，像这类的药几乎都是可以拿来治疗我们现在西医所说的这种微缩性胃炎，也就是当你一个脏阴虚了它开始缩小了，那这类滋阴的药还是很有用的。那不一定是说它一定是入肾啊，就是中国人觉得说它既然是土之精华的话，那它也有可能是滋脾胃之阴的啊，只是要用的得法。那甘地黄这味药呢，在这个神农本草经一开始就说治这个折叠绝经伤中，那这个伤中跟折叠绝经说不定要断句断开哦，就是因为这个伤中不知道是受外伤的伤中还是受内伤的伤中，所以不一定是由外伤引起的。那他这个后面又写逐血痹，其实啊这个古时候用生地黄或者是干地黄啊，大概就是能够把它当做一个化瘀血的药来用。可是我们现在临床上好像用地黄的话，生地啊就是干地黄我们开就用来凉血的清热的，那也有人拿干地黄来滋阴啦，那或者是熟地黄我们就说这是补肾的啊，那填骨髓的，但是 要拿来当做一个伤科药，其实没有，现在的用药的医生比较少有这个习惯。那么古时候呢，如果是治疗这个跌打损伤啊，就很严重的淤血，甚至是骨头断裂，那他就是可以拿这个挖出来的生地黄啊，直接捣成泥状，然后就敷在这个受伤的地方，那它就会很快的能够化掉淤血，然后又能够让那个地方不要发炎，所以是可以拿来当伤科药的。那鲜的生地拿来敷伤口啊，效果是很好的。那另外像有一个临床上的方子，说是如果是开放性骨折，就是你那骨头已经插出来的那种，那种很复杂的状况，那也是临床上中医就是拿这个生地黄啊，其实干的也好，新鲜的也好，都可以啦。干的就泡一点水，生地黄三，然后三七这味药一这个比例，然后把它弄成糊状，然后敷上去三天一换啊，就是外伤跟骨头的断折一起治的。当然，如果你有技术的话，把骨头放回去啊，但是基本上呢，这是可以用在伤科药的。那我之所以提出它在伤科药的用途呢，就是。当这味药啊是内服的时候，我说过，如果干地黄加了酒的话，它就会能够滋补而不腻格，对不对？这是上一堂课讲的，它是其中药性的一个面向。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地黄治伤的这个效果放回炙甘草汤的框架来看的话，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你用那么多的地黄加上酒，如果地黄果真有古时候说的这种通瘀的效果的话，那吃下去它就可以帮你把血管里面的那个不通的地方把它冲刷的比较通畅，而这个治疗血管疾病其实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在炙甘草汤的使用上面，我们也要考量到地黄有这一层的药性，而古方的世界是在使用它这个药性的，并不只是滋补而已。那至于说在十方的世界的话，像是父亲主陈士铎的医书里面，好像有一个什么闪到腰的方啊，就是地黄一用就用五两，然后白术用一二两，因为白术利腰脐间之血嘛，就这样的熟地黄直接用五两，这样子来把这个闪到腰的这个淤血这样冲开，就是当地黄大量用的时候，即使是熟地黄也会有冲开这个淤血的效果。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学经方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它的一个面向，因为大概现在十方的世界，因为用的剂量比较少，所以就不容易看出地黄的这种功能。那至于说这个主血闭啊，这当你的血流不畅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啦。那在这个比如说是孙思邈的这个千金一方里面呢，就有治疗一种病，说是妇女的这个小腹有块有结块，那他称之为血甲啊，就是有血聚在那边变成一坨东西。那他的那个方子就是用生地黄丸，就是拿这个30升的生地黄把它榨出汁来，然后把这个30升地黄榨出来的汁再放一斤的这个甘漆，甘漆是一个很强的也是化瘀血的药，那个在大黄蛰虫丸里面会用到，这是一个比较漆这个药比较药性比较厉害，所以要用就用很少量。那他就用地黄汁去煮1斤的甘漆啊，然后把它做成小药丸，像梧桐子大的小药丸，然后每次吃3颗，用地黄汁的力道来化这个真假啊，也有这样的用法存在。那当然我们现在呢用生地黄啊，也就是晒干的地黄，它我们一般是用来凉血，对不对？那它除了凉血的效果之外呢，其实还是有止血的效果的。那我们在病机的分类里面，有一种情况，一个人会出血不止，是这个人的这个血太热了，所以他的血会热到喷出来。那张仲景的书里面对于这个血太热而流鼻血之类的症状，他是用三黄汤了，就是黄芩、黄连、大黄泡下热开水那个三黄汤。那 三黄汤的话就是把热把它拔掉，那这样血就会自然归位。但是在张仲景的方书之外呢，啊，我们用地黄的这个止血的效果其实是存在的，而且甚至不一定需要它很凉，就是不取它凉血的效果，它止血的效果依然是很优越的。只要你用的够重剂量的话，比如说这个子宫出血啊，就是月经来了之后，那个子宫的出血一直都就是出血一直都不停。那要这样子把它伤口长起来要止血的话，临床上有一个方子，就是差不多是用2两的干地黄，然后呢加差不多2碗的酒，然后煮一煮，然后喝的时候还可以撒一点红糖。那 MC 来了之后4到7天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喝，那在止血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那如果是妇人的这个崩漏不止，你还可以加补气药。有另外一个方子是就用熟地黄4两到5两，然后党参放1两，那这个比例下去煮了之后，那止血的效果也是很好的。所以这是现在啊，现代临床使用地黄的时候会发现它有这些药效。那至于说它还有一个功效，后面写填骨髓，其实能够填骨髓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药性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是觉得骨髓是很重要的东西。那像能够填骨髓的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呢，比如说赤石脂啊，就是石头里面的脂肪，这个红色的石头粉，赤石脂是一味能够补髓的药性，有补髓的药性的药。然后天门冬它也写强骨髓，那刚刚提到这个甘漆呢是填脑髓，然后还有像是芝麻啊，胡麻也是填脑髓，那胡麻的叶子也是补脑髓的。那当然如果是牛骨髓的话，那也是填骨髓的，但是就差不多这几味而已了，也没有很多。那地黄是植物药里面补骨髓的效果非常好的，那我们也会说地黄它补的啊，可以说是一个骨髓里面的造血机能吧。所以对于血虚贫血的人，地黄是很重要的药啊。那其他有一些补脑髓的，那个是补了之后人变聪明的，可能跟地黄有一点点用药的方向上的差别。当然地黄也是可以补脑的药。那当然还神农本草经还有几味其他的药也有补髓啊，不过那个药太冷门了，我们现在都没有再用了，就姑且不提。那像这个补骨髓的效果呢，比较能够凸显出地黄的补骨髓的方子，我们现在还不会教啊，是以后教的肾气丸我会给各位当补充，就是那个金元时代的这个刘和坚有一个方子叫做地黄引子。地黄引子在现在临床上面是特别对于骨髓空掉是有用的。那他们的临床当然是骨髓空掉人，比如说好像是什么，我看到有些医案，比如说什么得梅毒啊、晚期啊，那骨髓已经被这个病菌给蛀空掉了，像那一种的，就人已经开始瘫痪了，那用地黄引子还是有疗效的啊，就是那是它的一个用药的方法。那我们到以后教了肾气丸之后再来讲这个方子。那至于说长肌肉哈，我是觉得会说地黄长肌肉，大概它就是会对于脾胃其实也有强壮的效果啊，只是它的这个让脾胃强壮的效果往往呢就是被它的逆格的这个问题呢挡住了，乃至于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它。但是你看这个唐代的这个，不要说唐代之前，就是一直到唐代，其实很多重要的补全身都补的药，治疗一个人什么瘦啊、不长肉啊这类滋补的药，什么鼠疫丸啦、什么五笔山药丸啦啊这类的药，还有些后来的什么环少丹什么，里面都是有地黄的。所以要让一个人全身要强壮起来，地黄还是很有用的药啊。那他说做汤，这个做汤到底要断在哪里啊？我姑且是把它断在前面了啊，就是填骨髓长肌肉比较是煮在汤剂里面的那个我不太确定啊，对不起，他说做汤除寒热积聚，这个 地黄如果是煮在汤药里面的话，它怎样可以除寒热积聚？这个其实还是让人觉得好像跟临床上用的路子有一点不一样。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千金方里面有一些保养的方子，它比如说它有一个方子说可以去除人体里面的三尸九虫啊，就古时候的人对于寄生虫其实是有形而上的看法的，就是除了我们看得到的什么挠虫、蛔虫、条虫之外，好像身体里面还有一些不好的灵魂寄居在你的身体里面啊，就是那一类的会害你身体变得不好的这些邪气。那古时候的这个有一个药方在千金方里面是把各种寄生虫都打下来的，但那个药方就是拿地黄汁啊去把那个药煮干然后再来吃，所以这种大量的地黄在古时候是有拿来对抗这个身体里面的不对劲的东西。那我们从前在教到甘草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跟同学提到说我们中国人会拿甘草去胎毒，就是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煮一点点生甘草的水，然后沾用棉花沾的让它吸一点，那吸了之后的小孩可能会吐出一口脏脏的浓痰，然后以后就会长得比较白净漂亮。那同样的这个功用呢，我们婴儿还有一个方就是用地黄啊，就是把给这个刚出生的小婴儿吃一点点生地黄的汁，那我们现在就拿干地黄泡一泡水，然后打出汁，然后喂他两瓢这个地黄果汁。那吃了之后据说会怎么样呢？会下黑粉。那他下了这个黑粉之后有什么功用呢？就是以后啊，我们一般说什么小孩子总会发一次什么麻疹啦、什么水痘啦，就不会发了，就是就在那个时候就排掉了啊，就是古时候的这个就是去除这个小孩子在母体之中好像就受到了病毒的干扰的话，地黄的这个汁还是有一点用啊，所以我们姑且说它这个除寒热积聚的效果在古方的世界还是可以看到它其中的端倪。那至于成年人要排除这些奇怪的病毒的话，以后教到天门冬我再跟同学讲，我觉得成年人用天门冬效果还不错。那至于说除痹生者尤良啊，那当然就是地黄这味药，它越生的时候它通血路的效果就会越好，所以当你是跌打损伤的时候用生地黄来敷效果就特别的好，那就比干地黄跟熟地黄的效果好啊，越熟的就越滋补，那越生的就越能够通血啊。那当然老人家啊，如果脚酸痛啊什么，当然有很多其他的方，不过在古方里面也有用这个地黄为主的一个药来治疗老人的这种风湿久痹。就是老为什么要加一个老人呢？因为他这个风湿病呢，他的病因呢一定是因为这个老人家已经气血虚了。那我们中国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就是他的一定是拿身体里面已经有很多的缝隙了，这邪气才容易进来，所以老人家气血虚了，邪气容易跑进来变成风湿的话，那这个老人的风湿病呢，那就有一个方子，比如说用生地黄一升啊，然后大豆两升，这个大豆你用黑豆也可以，然后牛蒡一升，然后用一斗酒把它腌一个礼拜，然后就每天喝一点那个酒，每天喝一点那个酒，那也是老人用来填补气血然后去除风湿的一个方子。那当然这类方子还有其他很多了啊，就只是今天在讲地黄嘛，就把这个地黄这些特征拿来谈一谈。那地黄呢，它的这个逆格我们上次有讲过，说如果你要帮助地黄比较容易补得进去，我们历代有说砂仁可以中和它的副作用，对不对？就地黄会停止胃酸分泌，砂仁会刺激胃酸分泌啊，就是砂仁是地黄的好朋友。那另外呢，地黄还有哪些好朋友呢？比如说地黄如果里面加上姜的话，加一点姜的话，地黄会比较容易补得进去啊，所以姜也可以帮助开胃，让这个地黄不要逆格。那另外呢，如果是不以逆格而论的话，能够帮助地黄补得更深的东西呢，那通常我们古时候的书是写说生地的好朋友是天门冬，熟地的好朋友是麦门冬，加了这个药进去以后它就会更容易补进去了。那这是关系到逆格。那还有一个药物呢， 跟地黄加在一起也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就是所谓的就是麻黄。同学听到麻黄大家都会感觉得出来，麻黄跟地黄是刚好相反的药，对不对？地黄会填骨髓，麻黄会掏空骨髓啊，它的药性是刚好颠倒过来的。那陈士铎的医书里面呢就推荐说啊，如果你用地黄的话，你不妨在里面放地黄重量的1/20的麻黄，这样可以让地黄不会逆格啊，他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有一点这个补泻同用的调子。不过呢，在我们一般的临床上面，地黄麻黄同用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说麻黄往外发，对不对？可以把一些寒气啊不好的气都发掉。那如果你的寒气是在很里面呢？因为我们用麻黄，同学都知道，几乎都是太阳表正在用麻黄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你直接吃麻黄，这个都是在很表面的地方把它往很外面的地方发出来。那如果是麻黄跟地黄一起用的话，地黄会具有一个功能，就是把麻黄发的力道约束在很里面。那这个把麻黄的力道约束在很里面的药效呢，能够干什么呢？比如说当你的骨头里面有太多的这种风寒之气掺杂在里面，产生这种骨头的阴实的时候，那你就会怎么样？会骨质增生。那这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呢，就是要用地黄麻黄，熟地黄跟麻黄同用，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把骨头里面的阴实发掉啊。这是那同学可能这样子听还会觉得熟地要用多少，麻黄要用多少。那其实啊，这个用法早就已经教给同学了，就是我之前在教桂枝汤之后脑勺长脓包的时候，有教过一个洋河汤，同学有没有印象啊？其实洋河汤这个治疗阴举的洋河汤就是一个地黄跟麻黄同用的方子。那我现在想到洋河汤就觉得很对不起这个方，洋河汤如果把医案整理起来，也会让人感觉到这个方真是了不起啊，各种里面长的怪东西它都还蛮有办法的。那现在我想也不要补做什么医案了，就是同学你们自己上网 Google 吧，好不好？就是我想同学现在学中医到这样都已经很聪明了，都有很多自力救济的方法了，那你就自己去读一读关于洋河汤的各种使用的可能性啊，那还有很大的推扩空间的啊。这是地黄麻黄同用的一个特殊的这个药性啊，这是很了不起的。那地黄呢，我们中医的这个正统的用法里面，历代医家用地黄用的最多的是张景岳啊，也就是张介宾，外号张熟地。那这个《景岳全书》里面收的方里面用地黄的方子是多得不得了。那不过张介宾呢，他是重视地黄这个正面的疗效，所以就常常推荐用地黄剂，这是没有错的。不过张景岳的方子我觉得都是在一个正道的范围里面使用。那用地黄用到很诡异的是陈士铎跟傅青主的书啊，他们的地黄就用到很玄的境界，所以我觉得说张熟地啊，不如说傅熟地、陈熟地，就是这些人用地黄简直是看到地黄好像是什么海豚在跳火圈之类的啊，就是用把地黄用到一种特技的范围。那这么多的使用方法呢，我想也不用跟同学一一介绍，因为学医学久的同学自然就会具有阅读医书的能力。那以后你随便拿一本傅青主方书啊，什么陈士铎实施秘录啦，当床头书看一看，这些很特殊而又很有效的地黄的使用方法，那自己把它日后需要的时候学起来就好了。那我想我也不用在地黄上面琢磨太多，因为再讲下去的话呢，就会变成五堂课六堂课都在讲地黄啊，那也没什么意思啦，就是讲个基础，同学可以自己读书就好了。那这个历代用地黄的方法里面还有一个方法是很重要的，就是地黄跟肉桂同用，这个是治疗这个肾虚的气喘，就是通常一定要用的结构啊。因为地黄补到肾里头嘛，那肉桂可以在这个结构里面做到引火归元，就是肉桂去补命门之火的时候，可以把身体浮跃在上面的阳气一起同气相求把它拉下去。那这个同学啊，如果你们家里面啊有人他的这个气喘病是 比较劳累的时候会发作的话，那你就要想这个气喘是肾虚型的气喘，所以你要用的方子就是要有很多的熟地跟少许的肉桂的方子啊。那当然标准配备是肾气丸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用肾气丸的话，那这个傅青主的医书里面的引火归元方一样是可以用的啊。那这个方子对于肾虚气喘是特别的有用。那因为现在这个年头啊，这个肾虚型的气喘是越来越多，所以同学要这样子稍微考虑一下。那像是如果是以用地黄剂啊，就是来说的话，地黄它基本上是一个补肾药嘛，对不对？那其实补肾，我们上次在课堂中岔题讨论到这个肾上腺皮质分泌的类固醇这件事情，也有讲到说，这个肾阳这个东西用有形的化学物质来讲，就是这个肾上腺的这个类固醇嘛。像你看有多少怪病，我们都要吃类固醇、打类固醇来克制它，对不对？但如果我们人体自己有能力产生足够的类固醇的话，就不会有这些病产生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你看到，有一些人某一些疾病好像是西医要用类固醇的那种疾病，比如说气喘病要用喷的啊，对不对？或者什么皮肤过敏要用擦的啦，或者是怎样怎样，其实那些病症其实就是告诉你这个人要补肾了，那就或者是地黄跟附子，或者是地黄跟肉桂。那这些同学自己在家里面其实稍微这些方子随便用一用啊，往往是有不错的疗效的，除非那个人是活在恐惧的支配之下，那就不要提了啊，这是七情伤身啊，那就没有办法。那所以这些，所以你说这个人容易皮肤过敏。